的时候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我已不记得从何时开始爱你。那一次你悄悄走进蹦蹦里，震动了我的心，命运就这样交织在一起。从此我的心要与你在一起， 再次与你擦肩而过。